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欢迎您的收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武轩老师。 Hi, it's Jack speaking. Nice to get you here. OK, 拿破仑波拿巴，他是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好，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需要大家掌握的一些主要词汇和短语。第一个词，上级 Superior 其实我们这个词呀，以前学过它的形容词性，表示比什么什么要好，比什么什么要高的概念。它做形容词时往往和介词 to 搭配使用， Be superior to somebody， Be superior to something， 比某人要高，比某人要好，比某物要好。但是今天我们学到了它的名词，表示上级。那么既然学到了这个形容词 superior 好，那么比什么什么要差呢，我们要用形容词 inferior， Be inferior to somebody or something， 这就应运而生了，下级要用 inferior。 Superior inferior OK， 能力 Ability 我们都知道它的词根来自于形容词 able， 能够，有能力做某事。所以有时我们使用形容词时呢，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能够做某事。当然 able 变作名词 ability 之后，表示具备做某事的能力， have the ability to do something， 具备做某事的能力。当然 able 也可以加一个动词的前缀 in， 让它变作动词 enable，使某人具备了能力， enabl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使某人具备做某事的能力。 ability able enable， 那作为一名将军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将军 general 好了，其实将军这个词呀，严格意义上讲，它在英语中属于 clipping 截短法，是把一个短语截短了。比如说 general officerGeneral Commander， 他是把 Officer Commander 这样的名词截下去，只保留形容词，于是出现了将军的概念 General。 当然这个将军嘛，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 homonym， 同音同形意义词了，它可以做形容词普遍的一般的，也可以做名词将军。当然比将军更高一个等级的，那就是 Marshal 元帅， General Marshal。 英雄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喜欢征服，征服 conquer 作为动词使用时是及物动词， conquer somebody， conquer something， 征服某人，征服某事。当然 conquer 我们知道它可以变作名词 conquest， 去掉 er 变作 est。 讲到法国的历史，我们就不得不讲到法国除了拿破仑有征服欲，其实有很多他的统治者都有征服欲。在1066年就出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征服英国的人， William the Conqueror， 威廉征服者。那么这次战争呢，就被称作 William the Conquest， 威廉征服。所以1066年威廉征服英国之后呢，英国开始被法国统治285年的时间。 好，下面一个词，执政或者是领事 Council。在法国那个阶段呀，我们把它叫做执政领事，其实是一个官职了，执政领事。但是在现代英语中呀，当这个词接到英语中之后呢，这个 council 就变成了一个公使的概念。我们都知道有大使馆、领事馆和公使馆， council 就是公使，那么 consulate 就是公使馆的意思。所以我们可见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呢，有很多很多的法语词开始进入到英语中， council 就是其中的一个。 嗯哼，接下来这个词呢，也是指一个人具有一定的能力，能干 capable。 刚才我们学到了一个有能力的 able， 现在我们又学到了 capable， 能干的。其实它比 able 的程度要高了。通常我们表示某人有能力做某事， be 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大家注意它要和介词 of 搭配，再加动名词。那么它的名词呢，一样变作 capability， capable。好，接下来看另外一个词，宗教 Religion 作为宗教时啊，它的形容词可以变作 religious， 去掉词尾 on 变作 ous， religious。 好， 下面我们又碰到了一个熟悉的词，解放。 Liberate. Liberate. 解放。这个词呀，严格意义上讲，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是会有误区的。解放。我记得在前不久呢，给学生上翻译课的时候呢，接触到了这样一个例子，那就是1949年北京被解放了。好多，几乎我所有的学生都翻译为 Beijing was liberated in the year of 1949. 1949年北京被解放了。其实这个翻译还是有点误区的。一般我们说这个某一个城市某一个国家被解放，要按不同的语境来翻译。所以正确的翻译方法应当是 The PLA man entered Beijing in the year of 1949.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在1949年，这才是北京被解放的正确的翻译。PLA man, 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以看到这个词呀，我就想要更正大家这样一种翻译上的误区。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它的名词变化 liberation, 去掉 e, 加 ion, liberation。所以呢，国外的这个妇女解放运动呢，我们可以用 the women's liberation, 也可以采用 the women's emancipation。说到 emancipation, 解放这个词呢，它和 liberation 这个词稍微有一点区别呀。Emancipation, 我们看它的拼写 E-M-A-N-C-I-P-A-T-I-O-N, Emancipation, 其实它来自于一个词跟 man, 男性，加了前缀 E, E-man 表示从男性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Emancipation, 其实西方女性的解放运动主要是要脱离男性的这个控制，达到这个同工同酬的目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下面一个词，压迫。 Oppress. Oppress, 一般我们说呀，这个压迫谁谁谁，压迫某人 oppress somebody 就可以了，直接加名词。当然我们今天要学到的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压迫别人的人 oppress 要加 ing, the oppressing 加定冠词的 the oppressing 表示压迫阶级， the oppressed 变为过去分词，那就是被压迫阶级，加了定冠词的表示某某一类人。那刚才周老师说到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经常说中国有三座大山压迫人民，其实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也有三座大山压迫人民，那就是教会、国王和贵族。这三座大山呢，也是压迫着人民喘不过来气，所以人民要进行宗教改革，要进行法国大革命。 一方是革命，一方呢就会有投降。投降 Surrender. Surrender. Surrender.投降时一般我们说向某人投降， surrender to somebody, 向某人投降。那么在英语中呀，除了用 surrender 表示投降屈服之外，还可以用 give in, give in to somebody 依然表示投降屈服，也可以采用动词 yield, yield to somebody, 向某人投降。 surrender, yield, give in。 好，下面一个表达，出毛病了，出问题了。 好了，出毛病出问题给出的这个方式是非常口语且地道化的这个说法了。 Go wrong, 通常呢物作主语 Something goes wrong 表示某物出问题了，某物出毛病了。除了这种说法呢，我们依然可以采用 Something doesn't work well, 也可以采用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something。 好，最后一个词，流放。 Deport. Deport. 其实 deport 这个词表示流放呀，大家以前还学过另外一个表示流放的词 exile, 流放。其实这两个词是可以通用的，流放。 E-X-C-I-L-E, exile, deport。 好，请大家把书翻到第136页。1769年呢，拿破仑生于科西嘉岛的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革命。1793年，在土伦战役当中初露锋芒。1799年，他发动戊月政变，组成执政府。1804年，拿破仑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1812年，拿破仑对俄战争失败，加速了帝国的崩溃。1814年，他被逐于厄尔巴岛。1815年，拿破仑再返巴黎，建立百日王朝。滑铁卢战役失败之后，他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1821年，拿破仑病死于这座小岛上。好，我们现在来看课文。Napoleon Bonaparte was born of poor parents on the island of Corsica in 1789. He attended a military school in France. There, he worked hard and read a lot about military history and military science. Whe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gan, he was in the French army. He soon began to impress his superiors. He showed great ability. In 1796, the French were fighting the Austrians in Italy, and the government sent Bonaparte to lead the French army. As a general, he was brilliant. He drove the Austrians out of Italy and then, in 1798, went to Egypt, which he quickly conquered. On November the 10th, 1799, Bonaparte became first consul and the most powerful man in France. 好了，下面我们看第一段要记的词汇和重要的语法点。Napoleon Bonaparte was born of poor parents. 一开始就是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Somebody was born of poor parents. 这个英语中的固定句型结构呀，必须用一般过去式来表示某人出身贫寒。On the island of Corsica in 1769, he attended a military school in France. Attend 加上课程或者是学校表示上课或者是上学的概念 attend a school 除了用 attend 依然我们可以采用动词 take 或者是 go to 他在这个学校里啊努力的学习而且 read aloud about 下面大家注意 read aloud about 加上名词表示对于哪方面的知识博览群书 read aloud 当然除了用 read aloud 之外我们也可以采用副词 widely read widely about所以说呀他有关于这个军事历史和军事科学方面的书呀他是博览群书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后呢 He was in a French army Be in the army 表示参军入伍的概念当然我们在学英语的过程中同时我们学到了 Join the army 也表示参军入伍但是往往有的同学在写英语句子当中呢有可能出现表述的错误那就是服役服兵役和参军它会混为一谈 Join the army In the army 参军但是英语中表示服役的概念呀可以采用 Be in the service Service 服务第一个字母大写 SBe in the service 表示在军中服役好了于是他很快呢开始 impress his superior 注意 impress somebody 从字面角度上讲嘛表示给某人留下了印象但是事实上在英语中 impress somebody 表示给某人以好感所以他开始呢给他的上司上级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有好感当然下面我们看 impress 这个词固定的用法 impress somethingon somebody 给某人留下了一种什么什么样的印象印象的名词 impression 它要和动词 leave 搭配使用 leave 什么什么样的 impression on somebody 表示给某人留下了什么什么样的印象此时呢 he showed great ability show ability 表示表现出了巨大的才能那么在1796年呢法国人当时正在和谁作战呢注意这个专用名词 Austrians奥地利人作战那么政府就派拿破仑波拿巴领导法国军队 send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派某人做某事当然这个 send 这个词呀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我们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了 send 如果作为不及物动词使用时呢则要和介词 for 搭配使用 send for somebody 表示派人去请某人下面呢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啊，我派人去请医生I sent for a doctor. 当然人这个概念已经在 sent 中包含了。好了接着我们接着往下看。As a general, he was brilliant. He drove the Austrians out of Italy. 好了 drive somebody. 这里的 drive 千万不要理解成开车。开车把奥地利人送走了。这里 drive somebody 表示驱赶的概念。所以大家记好 drive somebody 表示驱赶某人。Drive somebody away 表示把某人赶走这就表明啊，在英语中 drive 未必总是开车的概念有时呢 drive somebody 还可以表示迫使某人进入某种状态要加形容词做宾补 drive somebody 加形容词比如说把某人逼疯了 drive somebody insane drive somebody mad 英雄自有他过人之处拿破仑也不例外 Napoleon was a capable man He organized every part of French lifeIncluding education and religion. He was also very ambitious. Between 1802 and 1807, he created a great empire. He was crowned emperor in 1804. With his large, powerful army, he took control of Italy, Holland, and most of the Germany. At first, many people in these countries welcomed the French. They thought they were going to be liberated from their rulers. But the French soon oppressed them just the same. 好了，我们接着看第二段了。Napoleon was a capable man. Capable 这里形容词做定语时表示聪明能干的。在刚才啊，生词表里我们已经解读了这个词的用法了。He organized every part of French life. Organize every part of.这个我们不一定从字面的角度翻译成组织了什么什么的每一部分。Organize every part of 表示某人对某事的管理是事无巨细。好了，他对法国人的生活简直管理的是事无巨细。Including 标好，这是我们今天要学到的第一个重要的语法现象，那就是英语中的某些分词呢，可以转为介词或者是连词的词性来使用。Including 它已经由现在分词转为介词使用，表示包括什么什么。当然在英语中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例子可以去学习了，比如说我们学过的 Providing Provided Supposed这三个分词呢，都可以转为连词表示如果的概念。再比如说 considering 可以转为介词表示考虑到， given 可以转为介词表示具备了什么什么样的条件。好了，所以说拿破仑呀，他对法国人的生活的管理简直是事无巨细，包含他管理法国人的教育以及宗教。同时呢，他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ambitious。 这个时候我们通过上下文可以看出，拿破仑到底这里要翻译成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还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呢？这里我们要翻译成有野心的人。往往 ambitious 它既有褒义的概念，有雄心壮志的，也有它的贬义的概念，有野心的。所以在1802年与1807年之间呢， he created a great empire. Create 注意这个动词表示创造或者是缔造的概念，他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好了， He was crowned emperor in 1804. Be crowned emperor. 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固定的结构，表示被加冕为皇帝。既然这个加冕为皇帝嘛，那就他就成了法国正式的统治者。With his large powerful army, large powerful army, 强大的军队。这个 with 大家标好， with 这里我们不要翻译成有了或者是带着，而要理解为 because of 因为。因为有了强大的军队，他就 take control of， 又是一个固定的短语。 take control of something or somebody 表示控制某人或者是控制某事，所以他控制了意大利、荷兰和德国的大部分地区。说到这个荷兰和德国呢，大家要注意了， Holland 荷兰，其实呢荷兰有一种更官方化的称呼，被称作 the Netherlands。 我们经常会听到荷兰人有人说叫尼德兰人，其实就是 the Netherlands。 因为荷兰是一个围海造土地的国家，所以一块一块的土地拼起来成为国家嘛，要变复数 the Netherlands。 荷兰人 Hollander， 荷兰语荷兰的 Dutch， 大家注意这几个词形的变化。另外说到德国呀，有的学生呢经常问我呀，就说这个德国 Germany 好像没有一个发音像德呀，怎么就翻译成德国了呢？是吧？这个时候呀，大家要注意 Germany 这个词呀，是英语中对德国的一种称呼，在德语中的德国要使用 Deutschland， 所以德语中的德国 Deutschland 简称德嘛，德国。所以这个 German 其实呢，它应该读作 German 或者读 German， 表示日耳曼嘛。At first, many people in this country welcomed the French. 好了，最初呢，这些国家的很多人都 welcome somebody， 欢迎某人。他们认为啊，有了拿破仑的军队，他们即将得到解放。但是法国人呢，很快就开始压迫他们。Just the same， 注意结尾的这个固定的短语 ，just the same 表示 all the same 是一个状语，表示同样的概念。 常言道，没有常胜将军。如果一个人的野心无限膨胀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呢？ Napoleon made two bad mistakes. In 1807, he sent an army to conquer Spain. He defeated the Spanish army, but the Spanish people fought against the French, and the British sent an army to help them. Finally, Napoleon lost the war. In 1812, Napoleon reached Moscow with a large army, But the Russians refused to surrender. The winter was terrible, and Napoleon lost his whole army. After that, everything went wrong. In 1815, he was beaten at the Battle of Waterloo, and he was deported to the island of St. Helena, where he died in 1821. 好了，我们看最后一段了。Napoleon made two bad mistakes. 大家注意，又是一个固定的短语出现了。Make bad mistakes. 千万别把它直译成犯了坏错误，而要理解为 make serious mistakes. 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1807年的时候呀 ,he sent an army to conquer Spain. Sen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派某人做某事。他派军队呢去征服西班牙。说到西班牙呀，这个西班牙这个国家 Spain, 西班牙语 Spanish, 西班牙人，大家注意它的变化 Spaniard。其实在美国有很多西班牙人的后裔，那么美国人呢把西班牙或者是西班牙语西班牙的称作 Hispanic。这个在美国英语中呢很常见。 这个说法还是很有创意的啊。Spaniard, S-P-A-N-I-A-R-D, 指的就是西班牙人。美国人称西班牙人呢是 Hispanic。 He defeated the Spanish army, 他打败了西班牙军队 but the Spanish people fought against the French, 又一个固定的短语出现了，而西班牙人呢又和法国人作战。大家注意 fight, 搭配不同的介词呀，其实它的这个内涵意义是不同的。Fight against, 表示为反对邪恶而战。Fight for, 表示为了正义而战。而 fight with, 则表示和谁谁谁并肩作战。西班牙人呢反对法国人去打法国人，而英国军队呢此时派人来帮助，所以这个英国和法国其实是有世仇的，比如说这个英法百年战争啊，威廉征服啊，英国人和法国人其实他们之间有矛盾，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呢正好去一解自己的仇恨。好了， Finally Napoleon lost the war. Lose the war 不要翻译成失去了战争，而要把它理解为战败， Be defeated. 所以在1812年呢，拿破仑 reached Moscow 莫斯科 with a large army. 这个 with a large army 汉语要译作大军压境，是吧，他率大军呢压境莫斯科。我们都知道呀，这个俄罗斯人呢拒绝投降， refuse to do something, 大家都知道拒绝做某事，其实它没有情感，既不表示生硬的拒绝，也不表示委婉的拒绝，中性词。但是一般我们说生硬的拒绝某人 turn somebody down, 而婉言的拒绝某人 decline somebody,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词使用的情感意。那么冬天 the winter was terrible, 不要翻译成冬天太糟糕了，而是严冬。其实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样一部小说，名字就叫The Snow Fighter, 冰雪勇士。他讲到呀，拿破仑的军队攻打莫斯科时呢，并不是被俄罗斯的军队所打败，而是被严寒的气候所打败，他们死于寒冷和这个饥饿。所以他们以为俄罗斯的天气是不是就像法国所处的这个地中海一样的温暖湿润，那么宜人呢？不是，所以非常的冷。所以说他不占天时也不占地利到那里作战。所以拿破仑呢 lost his whole army, lose one's whole army, 汉语要译作全军覆没。所以说从那时起 after that, 注意 after that 在英语中是一个固定的短语，表示 since then, 从那时起 everything went wrong, 千万别翻译成一切都走错了，而要译作一切都不顺利，一切似乎所有问题都来了。Everything goes wrong, 在英语中呢可以把它按照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去记，一切都不顺利。1815年呢，他在滑铁卢战役中被打败， The Battle of Waterloo, 滑铁卢战役。所以 meet one's Waterloo, 不要翻译成见到了某人的滑铁卢，而要译作某人遭到了厄运。说到滑铁卢呀，我们不得不提到另外一部著名的电影 Waterloo Bridge, 滑铁卢大桥，汉语译作魂断蓝桥。好了，最后呢，他被 be deported to 加地点表示被放逐到某地，也可以使用 be exiled to 加地点来表示他被放逐到了一个小岛之上，在1812年去世了。再一次我们遇到了一个非限制性定语从句 where, 起到了解释说明在这个小岛上去世，所以不一定翻译成去世在这个小岛上的什么什么岛。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and I'll catch you later.